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他是新中国的大管家，为国家稳定建言献策。 当前的社会环境、经济建设和民主专政都很重要。 风雨年代，他备受冲击，甚至一再被批评。 你们在干什么？这里面正在开会，你们谁要冲击会场，就从我身上踏过去。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欢迎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 试验的前夜，周恩来拿起了直通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刘捷的保密电话。刘捷比周恩来更紧张，他后来回忆道，在15号的晚上，总理给我打电话说，究竟你现在考虑我们这次试验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在当时啊，我也是很紧张的了。我说，总理啊，目前根据我的认识呢，有3种可能。第一是干脆利落，第二是拖泥带水，第三是完全失败。我说，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第一种可能性是最大的。听到这一回答，周恩来放心了。1964年10月16日，周恩来、贺龙、聂荣臻等人坐镇北京，亲自守候在直接连接试验现场的电话机旁。下午3点以前，周恩来接通了现场总指挥张爱萍将军的电话。从电话中，他可以听到现场的指挥口令和倒计时的声音。9、8、7、6。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也各自在办公室密切关注着这次重要的试验。15时，中国西部一声巨响，火球光芒四射，随即向空中升腾了翻滚，变成了一片巨大的蘑菇云，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响声一过，张爱萍立即向周恩来做了汇报。总理啊，爆炸成功了。为慎重起见，周恩来在电话中进一步地向张爱萍核实。是不是真的原子弹爆炸？身经百战的老将军这时也愣了，他后来回忆，是不是真的原子弹，我也不懂啊，但我马上往旁边一看，旁边有一个科学家，我说，总理问是不是原子弹爆炸了。他一看前面，正好这个时候黑烟柱起来了，火焰也形成了，接着蘑菇云开始了。科学家说，现在蘑菇云开始形成，是原子弹爆炸。总理听后说很高兴，他在电话中说，我向你们所有的科学技术人员和工人表示祝贺，同时我也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向你们表示祝贺。当时在周恩来身边的军事秘书周家鼎也说，张爱萍根据当地的情况说，现在蘑菇云已经升空了，而且还把好多现象也详细地报告给周总理。周总理这时如释重负啊，就马上拿起电话向着毛泽东报告，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了。爆炸成功后，国外的反应是接踵而至。最早得到中国原子弹爆炸消息的是美国， 在16日当天，他们再次派出 U-2 飞机到中国上空搜集核尘埃。美国方面开始假装若无其事，约翰逊总统说，中国爆炸的是一个小东西，不超过万吨吗？很快他们根据侦查得到的情报改称，中国这颗原子弹的当量比他们当年投向广岛的那颗还要大。日本东京方面则是广播，中国可能在它的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法国总统蓬皮杜则表示，顷刻之间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发生了变化，美国不得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那一天也为期不远了。海峡那边的蒋介石也是较早得到中国大陆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的人，他当天声称，事先已从美国方面获此情报，并未感到震惊，但亦未忽视此事对亚洲政治及心理上的影响。恰在10月16日这天，苏联宣布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于15日辞去职务。当周恩来把这一消息通过电话告诉基地的张爱萍等人时，张爱萍等人开了个玩笑，我们这个原子弹呢，一下子把赫鲁晓夫砸下台了。张爱萍说的是玩笑话，但没想到国际上还真的有人这么认为的。赫鲁晓夫下台和中国的原子弹爆炸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两大焦点。国际舆论认为中国是有意把原子弹的爆炸安排在赫鲁晓夫下台的时候。后来有人问起，周恩来是这样回答的，这完全是巧合，我们怎么能够那样准确地知道他要下台呢？即使知道他要下台马上爆炸，除非我们手里掌握了大量的原子弹，像放烟火一样随便放。当晚周恩来随从毛泽东到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出的3000名演员们。毛泽东让周恩来当场宣布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和苏联赫鲁晓夫下台的两大喜讯。随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向国外播出了我国首次核试验成功的新闻公报，以及中国政府对于核武器问题的立场。中国政府的立场在当天发表经周恩来审定的政府声明中表述得非常清楚，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逼迫而为的，中国掌握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美国的核威胁。几天以后周恩来陆续收到了各国政府的回音，许多国家表示祝贺中国核试验成功，支持中国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主张和召开首脑会议的建议，只有少数国家表示遗憾或对中国进行攻击。这一回音周恩来在10月19日向参加全国计划会议的人们做了公布，我收到的抗议书只有10份，贺电上100份，表示高兴的就更多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怎么办呢？在全国计划会议上周恩来特地说过，我们要特别谨慎，宁可让敌人估计的低一些，我们藏一手，不要让敌人过于重视，这反而会增加困难，人家瞧不起我们，我们会埋头工作。后来他在接见法国外交部长代表时还坦率地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的原子弹现在还处于试验阶段，如果美国使用原子弹我们还不能反击，要付出相当的代价，这些我们都是有所准备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中国便进入了周恩来所说的准备状态。为了进一步打破核大国的威胁， 中共中央决定要加速研制氢弹。为此，周恩来找来二机部部长刘捷研究对研制氢弹工作的安排。刘捷认为，现在呀，还有许多问题吃不透，大约需要3-5年时间。周恩来果断提出，不行，5年太慢了，要加快发展。下一步的重点是两弹结合试验，立即着手抓加强型的原子弹、氢弹和导弹。根据中央的要求和周恩来的指示，1965年初，二机部向中央专委呈报了关于加速发展核武器问题的报告。2月3日、4日，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会第10次会议，审议了这个报告。会议决定力争于1968年进行氢弹装置的爆炸试验。从尖端科技的发展来看，由原子弹到氢弹又是一个质的飞跃。实现这个飞跃，美国花了7年0-4个月，苏联花了4年，英国花了4年0-7个月，而当时法国已经用了4年多的时间研制，仍然没有研究出来。中国对于这件事的领导工作令世界震惊。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300万吨级的空投氢弹试验。从原子弹到氢弹，中国仅用了2年0-8个月，其技术水平也超出了美苏首次氢弹试验，提前实现了原来的预想。然而实验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以后也出现了许多险情甚至是事故。1971年12月30日，在我国西北某地进行的第一颗实战氢弹的投掷试验就没有成功。当时由飞行员杨国祥驾驶的飞机进入预定地点，机上载有一枚数万吨当量的实战用氢弹。塔台发出投掷命令后，杨国祥用力推向了推脱装置机关，投掷装置却无动于衷的，他又采取了急应措施，仍然没有成功。随着气候、温度、气流、速度的变化，可能使氢弹在空中突然爆炸，不仅会击毁人亡，基地也会成为一片废墟。在北京一直守在电话机旁的周恩来虽然是极为的担心，但他镇定地下令，除塔台控制外，所有人员无一例外全都撤出来。杨国祥却有了另外的考虑，他坚定地请示说，我要带弹返航。接到基地报告的周恩来捏着话筒沉吟半晌，终于沉重地说，要相信我们的飞行员。在惊人的镇静中，杨国祥终于稳稳地驾驶着飞机在某机场降落了。周恩来这才松了口气，他说道，带着氢弹着陆成功是一大奇迹，要好好地总结经验。后来查明事故原因是推脱装置变形造成的。在取得国防方面的巨大成就同时，我国原子能工业一直注意将原子弹用于和平建设上，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波影响了原子能工业的发展，其干扰破坏是显而易见的。在文革之初的1966年9月25日第16次专委会上，周恩来无不遗憾地说，上次专委会后就主要是文化大革命了，5、6、7、8月想开专委会均没有开成啊。他对委员们说，你们要说服二机部等等科研生产机关取消红卫兵，取消派别，使这些部门正常工作。然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仍然对尖端科技战线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一次，周恩来在举行欢迎外宾的酒会，突然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某导弹研究所一位和钱学森一起在周恩来关怀下从海外归来的著名火箭材料科学家姚同斌被反动派整死了。 闻讯的周恩来震惊了，手中的酒杯掉落在地上，摔得粉碎。他坚决地说，对国防科技战线的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要实行武力保护。1969年8月9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有关国防尖端科研的会议，针对其机部一些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不能放手工作，无法全力突破工程技术难关的情况，他郑重地对分别负责技术和科研生产的钱学森、杨国宇说，由钱学森挂帅，杨国宇为政委，你们两个负责人，你是政治保证，他和其他专家要是被人抓走了，不能正常工作，我拿你试问。与此同时，周恩来还批准同意了一份重点保护的几百个工程技术人员名单，他郑重地指出，这些工程啊，都是搞国防科研的尖子，即使不是直接参加某工程的，也要保护，主要啊，要从政治上保护他们，不许侵犯他们，抓走他们。如果有人要武斗抓人，可以用武力保护。总之，要想尽一切办法，使他们不受干扰，不被冲击。在周恩来和中央专门委员会强有力的领导下，对原子能工业和其他国防尖端领域迅速采取了一系列的特殊保护措施，使得这些领域在文革的动乱中仍可以继续的有所发展。无论是原子弹、氢弹、导弹还是两弹结合试验，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与此同时，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问题也提到了决策的日程上。1966年12月1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第17次中央专门会议，他除了向尖端科技界提出了1968年要把东风3号搞出来，东风4号也可以试，洲际导弹也可能搞出来，全部在这4年内解决。除了这4年的目标外，还专门研究了人造卫星问题。就在周恩来提出要搞核电站的1970年，中华民族实现了自古以来的上天的梦想。这年3月底，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进入发射前的准备阶段。4月2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会议，听取东方一号卫星和长征一号火箭发射准备工作的汇报。4月14日晚，周恩来再次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会议，听取从发射回京的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任新民等等人的汇报。参加会议的人们都很惊讶，周恩来总理问的几乎都是一些技术性很强的问题，轨道参数、卫星重量、测试哪些空间物理参数、卫星能不能准确入轨、入轨后能不能播放东方红乐曲等等。他对首次发射卫星也表露了自己的担忧，卫星可不可靠呢？专家们肯定的回答，可靠。周恩来说，听了你们的汇报，看来运载火箭、卫星以及一切都准备好了吗？我得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才能决定发射。随后，周恩来批准东方红一号卫星和长征一号火箭进行发射工作的准备。4月20日，他又通过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罗顺初发出指示，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要做到安全可靠、万无一失、准确入轨、及时预报。在卫星准备发射期间，周恩来还要求参加此项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要认真的、仔细的、一丝不苟、一个螺丝钉都不能放过的进行发射前的准备工作。1970年4月24日晚，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进入晚年的周恩来是以惊人的毅力强忍着癌症的病痛领导中国的尖端科技事业的。 1974年3月31日和4月12日，周恩来再次主持召开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主要讨论的是有关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核电站工程问题。此时他即将进入医院接受手术治疗。在3月31日的中央专委会会议上，听取了728秦山核电站工程技术情况的汇报。周恩来最为担心的是核电站的安全问题，他提出必须注意核电站的安全问题，核电站的建设设计必须要绝对的安全可靠，特别对于放射性废水、废气、废物的处理必须有长远考虑，一定要以不污染国土、不危害人民为原则。对于这项工程来说，掌握核电技术的目的大于发电。他深思了一会儿，叮嘱与会的人，在南方选址要注意防潮、防腐蚀、防风化，想到21世纪、22世纪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啊。他还提示有关部门一定要选派优秀设计人员支援该项工程建设，以此锻炼一支又红又专的技术队伍。在4月12日的中央专委会会议上，周恩来留下了这样的愿望，一定要牢记我国的尖端事业现在还处于初级阶段呢，要争取时间搞上去。这是自1962年中央专门委员会成立以来周恩来最后一次主持会议了。不久他住进医院，再也没能回到中央专门委员会的会桌上了。1964年10月，曾经不可一世、刚刚过完70寿辰不久的苏联党政第一号领导人赫鲁晓夫突然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10月16日，苏联塔斯社发表苏共中央全体委员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公报，鉴于赫鲁晓夫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解除他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选取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任命可西锦为部长会议主席。这一天正好是中国原子弹爆炸的日子，一个上天，一个下台，同一天公诸于众，他们成为震惊世界的两大爆炸性新闻。当时就有国际上的左派人士说，两个令人欢迎的消息在彼此相隔不到24小时的时间在全世界传开了。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中共中央是在10月15日深夜得知的。这天夜里，苏联驻华大使谢尔沃年科忙的是不亦乐乎的，未敢在塔斯社公布这项消息之前通知中共中央，他深夜紧急约见了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伍修权。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从山中来，还带着兰花草，种在校园中，红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一看的花时过，兰花却依然，恩报也无一个。眼见秋天到，熬一兰入暖房，朝朝平谷西，夜夜不能忘。